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95集，神级编曲江山易，男主马甲。秦冉基本上没有发过微信朋友圈，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微信朋友圈下面有没有带附近街道的消息。微信朋友圈只有三条非常冷漠的类似于新闻的官方消息。妍希的 MV 这两天没有拍完，他除了录歌之外就熬夜填歌词。秦冉的这条微博是他写歌词写累的时候随手拿起手机一翻，就翻到秦冉发的那条朋友圈，底下显示的地址正是魔都的某处地址。妍希记下这条街道，去手机地图上查了一下位置，跟他隔了一条江，但也不算太远。他就给对方发了两条微信。 妍希，明天上午还有最后一个镜头配合。 妍希的经纪人在外面敲了敲门，然后进来，一眼就看到妍希靠坐在桌子边，睡是没睡，而且他看起来也没有打算要睡的样子，手上罕见的拿着个手机，低着眉眼，一张清冷的脸上，此时表情严肃的正拿着个手机在戳着。妍希是搞音乐的，几乎各种乐器都有涉猎，一双手指极其修长流畅，骨节分明，这样子像是在等什么人回消息。经纪人被妍希这动作愣了一下，后半句你要早点睡就吞入腹中。妍希在娱乐圈没有人设，也不走人设这条路，虽然有个微博都是经纪人帮他打理，除了广告就是他发新专辑，经纪人也不会帮他发微博搞人设。妍希用了几年时间彻底在这个圈子站稳了，如今已经不需要刻意建立人设来帮他稳住人气了。他是个彻彻底底的音乐狂人，眼中除了音乐就是音乐，很少见他对着手机是这个表情。经纪人愣了愣，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 妍希，你是在干嘛？ 莫非是跟某个小姑娘聊天？要真是的，微博上要炸了吧。 江山也在魔都。 妍希微微眯了眼，伸手翻了翻手机，对方还是没有给他回消息。经纪人本来以为是某个小女生，听到妍希的话愣了好半晌，他怀疑妍希说错了。 你说谁？ 江山易，我的编曲。 妍希抬了抬眸看向经纪人，娱乐圈谁都知道天才歌王妍希背后有个神编曲江山易。妍希在娱乐圈有如今这个地位，他那个神仙编曲功不可没。妍希第一首在网络走红的暗黑系风格的摇滚曲就是江山易作曲编曲的，没有江山易就没有妍希的今天。只是江山易这个人比较神秘，别说网友连他一个毛都拔不出来，连妍希都不清楚江山易的信息。虽然说江山易不是娱乐圈的人，也从来没有露过面，但却是圈子里最神秘的一个人。甚至有人怀疑江山易是妍希身后的大金主，不然为什么妍希什么广告都不接还这么火呢？娱乐圈还没有人敢得罪他。无数粉丝跟音乐人都好奇他的真面目，有人甚至拿大价钱砸妍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江山易的联系方式，毕竟只要联系到江山易就有可能得到他的编曲作曲，他的曲风众所周知，就没有哪个不火的。钱砸的是多呀，工作人员也心动啊，可惜他们哪里能知道江山易的消息呢？假如说今天江山易本人曝光了，肯定会跟妍希或者秦修晨曝光恋情的差不多的热度。妍希经纪人对江山易的了解还停留在神秘的层面， 对方基本上固定时间联系一次演习，基本上也不发关于三次元的任何消息。距离上次江山义发给妍希的作曲还不到半个月。不管怎么说，经纪人都没有联想到妍希是在等江山义的消息。 大神也在魔都？ 经纪人张了张嘴。 嗯。 妍希看着手机，对方还是没有回，他眼眸微微眯起。 我约了他面基，但他还没有回我。 妍希，大神怎么可能会跟你面基？ 听着妍希的声音，经纪人嘴角扯了扯。上次江山义找妍希要一套全套专辑，都让妍希先寄到云光财团，也是云光财团的前台收的，私人信息半点也不暴露。妍希却是不死心盯着微信，等着江山义给他回消息。然而，等了一个小时，对方动都没动。与此同时，顾惜池的庄园程俊屋中，他住在第二间房，秦冉在第三间。从秦冉房间回来后，他也没有睡觉，只是伸手打开了窗户，半靠在窗边。十二月的魔都温度没有零下，但将近十二点的风却凉得彻骨，刚好浇熄他心头不断翻涌着的热度。房间的灯没有开，程俊半靠着窗户坐着，指尖捏着一根烟，是点着的，点点火光明明灭灭，一张清雅出尘的脸掩映在昏暗中，看不清表情。好半晌后，接近十二点，他才掐灭烟，关了窗户，走到开关边，打开了灯，白炽灯亮起，整个房间都被照得一片雪白。程俊有些不太适应的微微眯了眼，然后走到桌子边，打开了房间里自带的电脑。顾惜池家电脑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同一套的，黑色，开机速度很快，打游戏无论开多少个网页也从来不卡。陆兆颖不止一次说想要回去的时候把电脑带上。电脑开机后，程俊直接登录了一个账号，很快电脑屏幕变黑，电脑屏幕显示连接中，很快的就连接到一个视频。视频另一边是一个黑色的大圆桌，圆桌周围有几个穿着黑色西服的人。 老大， 为首的接近30岁上下的男人看到视频亮了，立马退到一边开口道。程俊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屏幕。 陈火呢？ 他去整理交易数据库，在总部。 男人叫程水，30岁，碧蓝色的眼睛，头发微微带着卷的褐色，是个混血儿。顿了顿，又问道： 您的伤没事了吧？ 闻言，程俊往后靠了靠，一双氤氲着雾气的眼睛眸色深，低笑两声： 哼，有人躁动了，不用管。哦，对了，打一笔钱到那老头卡上。 这吩咐的还挺熟练的。程水不用问也知道他说的那老头是谁。他点点头。 还是以前那个数字吗？ 程俊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 对了，程木前几天问我跟程火的消息。 说到这儿，程水小心翼翼地看了程俊一眼。 老大，您还没跟程木说？ 哎，不用告诉他。 程俊摇头，又吩咐了几句，就伸手关了视频。视频另一头，程水跟程俊说完就出了大门，往外走了几步，先吩咐人转了一笔钱到医学组织，轻车熟路的，显然没有少干这件事，然后就去找程火。手机又响了几声，他低头看了看，程木还在他们群里疯狂地发那位秦小姐的消息。程水看着程木疯了一样，不由得摇了摇头。京城人都认为程木是程俊最信任的一个，所以到哪儿都带着程木，连程木似乎都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 他们老大只是看不过去程木那个智商，傻白甜也不为过，才没有把他打发出去做事。程木也似乎没有发现，他们老大好像没有让他做过实事。啊，惨，真惨。顾惜池家，三楼，江冬夜已经昏昏欲睡了，他的手支在下巴上，头小鸡啄米一般。一抬头，顾惜池还在实验仪器面前忙来忙去。这个点儿，小二也自己找个地方充电去了，江冬夜就下楼端了两杯水上来。 顾哥，你怎么还不睡啊？ 江冬夜把一杯水递给顾惜池，打了个哈欠。顾惜池随手接过来喝下去。 明天早上医学组织会发声明，我抓紧时间再试验一遍。 医学组织那边的临床结果也发出来了，跟顾惜池预想的差不多。他这边最后再做一次，预计要到明天晚上才能出结果。 你都不累吗？ 江冬夜是真的困了，眼睛几乎有些失忆，哈欠一个接一个的。一直走在医学最前端的顾惜池，一想起自己研究出来的再生组织就兴奋得不行，怎么可能会困呢？ 不累，我还有一段时间。 顾惜池伸手把白衬衫的袖子卷上去，因为常年不见阳光，他的手腕真的很白。实验室内那电脑又亮起来了，顾惜池折身回去接起，看到视频那边的脸，他从兜里摸出来一根烟叼在口中，含糊不清地开口。 老师，怎么现在找我？ 难道是明天的医学结果发布有问题？老头罕见地对顾惜池露了一个笑脸。 小池，你速度真快，刚跟你说完没到两个小时，那钻石大佬就把钱发过来了。哎，你替我转告他，只要他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医学组织一定随叫随到。 医学组织穷是穷了点，但却是世界医学联合会，世界上惜命的人多，谁也不想跟医学组织交恶，但能够得到医学组织交好的人却不多。顾惜池听完，搭在桌子上的手指都顿住了，眯了眯眼。 老师，你说什么？ 就那大佬把钱转过来了。 老头依旧笑眯眯的。他那边也忙着明天发布会的事情，又跟顾惜池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他挂断之后，顾惜池咬着烟，一张精致的脸上迷茫了一下。江冬也知道顾惜池身后的三个大佬，听得也不算太迷糊。见顾惜池这样，不由挑眉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顾惜池反应过来，摇头道。 我就是在想。 他一直在实验室，好像似乎仿佛根本就没有联系那钻石大佬啊。那老头刚刚说什么？次日一早，程木神清气爽地去把众人的早餐从外面接过来，小二自己断电，然后一个一个地敲门喊他们下去吃早餐。秦冉一下楼就看到了起得挺早的杨飞。没事了吧？他说的是昨晚他被下药的事儿。杨飞捏了捏自己的手腕，一张精致的脸抬了抬。 早上一起来好像跟以前没什么两样，顾先生给我的药很好用。 他非常有眼力劲儿的，没有问顾惜池那些人是谁。昨晚进顾惜池家门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震惊过了。这件事撇开，他就跟秦冉聊起了昨晚那场游戏的事儿。直播杨飞也看了，还在 9.9 赔率的时候把全部的财产搭上去了，赢了1亿个豆子。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神牌，这也是秦冉第一次跟他说神牌的有些隐藏技能，都是他昨晚在赛场上用过的。说到最后的时候，小二端来了早餐， 秦冉抬手拿了一瓶牛奶，然后才发现有什么不对。他朝左边看了看，程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了，正坐在不远处看着两人说话。见他往这边看过来，他往后靠了靠，笑了一声。秦冉收回了目光，低头喝牛奶。顾惜迟夜打着哈欠从楼上下来，他是被江冬夜催下来的。秦冉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最后做的实验结果还没有出来。秦冉低了低头，拿起手机就看到各大浏览器各大软件都在推送顾惜迟那条组织再生的医学报告。顾惜迟的结果还没出来，秦冉暂时也就还不能回云城。果然跟程俊之前说的一样，要到星期二。他想了想，打开微信妍希的头像，发了个消息过去。他说，地址。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